资治通鉴卷第168陈纪二，世祖文皇帝上。天嘉元年春正月癸丑朔，大赦改元。其大赦改元前明，辛丑上祀南郊。其高阳王时以古籍骈僻有宠于贤祖，常在左右，执杖以踏诸王。太皇太后深贤之，即贤祖卒，时有罪，太皇太后杖之百余，癸亥卒。辛未上祀北郊。其主自晋阳还至邺。二月乙未，高州刺史己姬自军所逃还宣城，据郡应王林，经令贺当谦讨平之。王林至乍口，侯恬督诸军出屯芜湖，相持百余日。东关春水稍涨，州建得通。临引合肥巢虎之众，竹庐相次而下，军事甚盛。恬进军虎涧州，临亦出船列于江西，隔舟而泊。明日合战，临军少却，退保西岸。及西东北风大起，吹其舟舰并坏，没于沙中，浪大不得还浦。即旦风静，临入浦置船，恬等亦引军退入芜湖。周人闻临东下，遣都督荆襄等52州诸军事，荆州刺史史宁将兵数万，乘虚袭颍州，孙阳应城自守。临闻之，恐其众溃，乃率周师东下，去芜湖10里而泊，击拓文于陈军。其仪同三司刘伯求将兵万余人驻临水战。邢台慕容士德之子子惠将铁骑2000屯芜湖西岸，谓之声势。丙申，恬令军中晨吹入石以待之，时西南风急，临自卫得天助，引兵直趋建康。恬等徐出芜湖聂其后，西南风翻为恬用。临置火炬以烧沉船，皆反烧其船。恬发拍以击临舰，又以牛皮冒蒙冲小船以触其舰，并熔铁撒之，临军大败。军士溺死者12-3，余皆弃船登岸，为陈军所杀殆尽。其步军在西岸者自相柔见，并陷于芦笛泥淖中，既皆弃马脱走，得免者12-3。秦刘伯求慕容子惠斩获万计，尽收粮旗军资器械。临城则猛冒阵走至彭城，欲收合离散，众无复者，乃与妻妾左右10余人奔齐。先是临使侍中袁弼，御史中丞刘仲威侍卫永嘉王庄，即败，左右皆散。必以青州宋庄达于其境，拜辞而还，遂来降。 众威凤装奔齐，必昂之子也。樊猛及其兄义率不屈来降。其葬文宣皇帝于武宁陵，庙号高祖，后改曰显祖。戊戌，诏衣冠士卒将帅战兵，现在王林党中者皆赦之，随才全叙。己亥，其以常山王衍为太师、录尚书事，以常广王湛为大司马、兵省录尚书事，以尚书左仆射平秦王归彦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左仆射。诏朱元两口配墨入关及赐人者，并纵遣。以四，以太尉侯恬都督湘巴等五州诸军事，镇彭城。其显祖之丧，常山王衍居晋中护丧事，娄太后欲立之而不果，太子即位，乃就朝列。以天子良安，赵衍居东莞，欲奏之事，皆先咨决。杨殷等以衍与常广王湛魏帝亲逼，恐不利于四主，心忌之，居请之，演出归地，自是赵赤多不关御。或谓演曰：鸷鸟离巢，必有探卵之患，今日王何以履出？中山太守杨修之一眼眼不见。修之谓王友王熙曰：昔周公朝读百篇书，昔见七十事，犹恐不足。陆王何所嫌疑，乃尔拒绝宾客。先是显祖之事，群臣人不自保。及济南王立，衍谓王熙曰：一人垂拱，吾曹亦保悠闲。因言朝廷宽仁，朕受闻良主。熙曰：先帝时，东宫为一胡人覆之，今春秋上覆，骤览万机，殿下以朝夕先后，亲承因之，而使他姓出纳诏命，大权必有所归。殿下虽欲守藩，岂可得也？借令得遂冲退，自审佳作，得保灵长乎？衍默然久之，曰：何以除我？熙曰：周公保成王摄政七年，然后父子明毕，为殿下虑之。衍曰：我何敢自比周公？熙曰：殿下今日帝望，欲不为周公得也？衍不应。显祖常遣胡人康虎儿保护太子，故熙言及之。其主将发晋阳，时意为常山王，必当留守根本之地，执政欲使常山王从地之业，留常广王镇晋阳，继而又移之，乃赤二王俱从置业。外朝闻之，莫不骇恶，又赤以王熙为兵州长史。衍既行，悉出交送之。衍恐有参察， 命西还城。执西守曰：“努力自甚。”跃马而去。平秦王归燕总之进位，杨殷宣斥留从驾5000兵于西中，殷备非常。至夜数日，归燕乃知之，由是怨殷。领军大将军可朱浑天和，道元之子也，上帝孤东平公主，美曰：“若不诛二王，少主无自安之理。”燕子献谋楚太皇太后于北宫，使归正皇太后。又自天宝8年以来，爵赏多滥。杨殷欲加成泰，乃先自表解开府及开封王。主饕餮恩荣者，皆从处免，由是必宠失职之徒，仅归心二叔。平秦王归燕出与杨燕同心，继而终变，尽以书记之计告二王。世中宋钦道便之孙也。贤祖始在东宫，教太子以立事。钦道面奏帝，称：“二叔威权既重，宜速去之。”帝不许，曰：“可与令公共享其事。”因等亦出二王为刺史，以帝辞人，恐不可所奏，乃通启皇太后，具述安危。宫人李昌仪，高仲密之妻也。李太后以其同姓，甚相溺爱，以启示之。昌仪密启太皇太后，因等又亦不可令二王俱出。乃奏以长广王战镇晋阳，以常山王衍录尚书事。二王既拜职，以嗣与尚书省大会百僚，因等将复之。散骑常侍兼中书侍郎郑仪指之曰：“是未可量，不宜轻托。”因曰：“吾等至诚体国，岂常山拜职有不复之理？”长广王战但服家童数十人于录尚书后事，仍与席上勋贵贺拔人胡律金等数人相知约曰：“行酒至阴等，我各劝双杯，彼必至辞。我一曰止酒，二曰止酒，三曰何不止，耳背即止之。”即宴如之。因大言曰：“诸王反逆，欲杀忠良也。尊天子，削诸侯，赤心奉国，何罪之有？”常山王衍欲缓之，战曰：“不可。”于是权杖乱殴。因及天和亲道皆头面血流，各10人持之。燕子献多力，头又少发，狼狈排众走出门。胡律光逐而擒之。子献叹曰：“丈夫为计迟，遂至于此。”使太子太保薛胡衍等执疑于上药局。疑曰：“不用智者言至此，岂非命也？”二王与平秦王归燕、贺拔人、胡律金 永因等唐突入云龙门，见都督赤力骚招之不进，使计杀之。开府仪同三司程修宁抽任喝言，言使归宴遇之，修宁厉声不从。归宴久为领军，素为军事所服，皆持杖，修宁方叹息而罢。掩入至朝阳殿，战及归宴在朱华门外，帝与太皇太后并出，太皇太后坐殿上，皇太后及帝侧立，言以砖叩头，进言曰：“臣与陛下骨肉至亲，杨尊彦等欲独擅朝权，威服自己，自天宫以下皆重族摒弃，共相唇齿，已成乱阶，若不早图，必为宗社之害。臣与战为国事重，贺拔人胡律金喜献武皇帝之业，共执尊彦等入宫，未敢行路，专折之罪，承当万死。时庭中及梁武卫士二千余人，皆披甲戴诏。武卫俄永乐武力绝伦，素为贤祖所厚，叩刀仰视，帝不逆之。帝素痴讷，仓促不知所言。太皇太后令却杖不退，又厉声曰：“奴辈急今投落。”乃退。永乐纳刀而泣。太皇太后因问：“杨郎何在？”贺拔人曰：“一言已出。”太皇太后怆然曰：“杨郎何所能为？刘使岂不加也？”乃让帝曰：“此等怀逆，欲杀我二子，赐将及我，尔何谓纵之？”帝犹不能言。太皇太后怒且悲曰：“岂可使我母子受汉老玉斟酌？”太后拜谢。太皇太后又为太后誓言：“眼无意志，但欲去逼而已。”眼叩头不止。太后谓帝：“何不安慰尔叔？”帝乃曰：“天子亦不敢为叔息，况此汉辈，但盖而命，而自下殿去，此属任叔父处分。”遂皆斩之。长广王湛以正仪西长缠戟，先拔其舌，截其手而杀之。演令平秦王归燕引侍卫之士向华林园，以京畿军士入守门阁，斩俄永乐于园。太皇太后令殷丧，哭曰：“杨郎终而获罪。”以玉金为之一眼，亲纳之，曰：“以表我意。”眼亦悔杀之。于是下诏罪状殷等，且曰：“罪止一身，家属不问。”请之，赴部路五家，王熙故见，乃各没一房，孩幼尽死，兄弟皆除名。以中书令赵彦深代杨殷总机务， 鸿胪少卿杨修之思谓人曰：“将涉千里，杀麒麟而策简驴，可悲之甚也。”戊申，演为大丞相，都督中外诸军，录尚书事，战为太傅，京畿大都督。段韶为大将军，平阳王燕为太尉，平秦王归燕为司徒，彭城王游为尚书令。江陵之县也，长城世子昌及中书侍郎须皆没于长安。高祖即位，屡请之于周，周人许而不遣。高祖卒，周人乃遣昌还，以王林之难居于安陆。临败，昌发安陆，将济江，致书于上，辞甚不逊，上不义。召侯安都从容谓曰：“太子将至，须别求一番，为归老之地。”安都曰：“自古岂有背代天子，臣愚不敢奉诏。”因请自迎昌。于是群臣上表请加昌绝命。庚戌，以昌为骠骑将军、襄州牧，封衡阳王。其大丞相偃如晋阳，既至，谓王熙曰：“不用轻言，即至轻负。今君策虽轻，终当何以除我？”熙曰：“殿下往时未地，犹可以明教出处，今日世事遂观天时，非复人理所及。”演奏赵郡王睿为长史，王熙为司马。三月甲寅，诏：“君国之政，皆审晋阳，禀大丞相归算。”周军出至，颍州驻防张士贵举外城以应之，所失军民3000余口。周人起土山长梯，昼夜攻之，因风纵火，烧其内城南面50余楼。孙阳兵不满1000人，身自府巡，行9复10。士卒皆畏之死战。周人不能克，乃寿阳柱国颍州刺史，封万户郡公。阳为许以缓之，而前修战守之备，一招而拒，乃复据守。继而周人闻王林败，陈兵将至，乃解围去。杨及将佐谓之曰：“吾与王公同讲粮食，秦亦至矣。今日事如此，岂非天乎？”遂遣使奉表，举中流之地来降。王林指东夏也，地征南川兵。江州刺史周迪、高州刺史黄法渠率周师将赴之，熊谭朗据城列舰，塞其中路。敌等与周夫共围之，临败，谭朗部众离心，敌攻拔其城，虏男女1000余口。谭朗走入村中，村民斩之。丁巳，转守建康，尽灭其族。齐军先守鲁山，戊午弃城走，召南豫州刺史程灵贤守之。甲子，至袁州、武州。 以右卫将军吴明彻为武州刺史，以孙杨为襄州刺史。杨怀不自安，故请入朝，征为中领军，未拜，除吴郡太守。壬申，其封世宗之子孝恒为广宁王，长公为兰陵王。甲戌，衡阳献王昌入境，召主书，舍人原道迎后。丙子，即将中流允之，时以逆告。侯安都以功进爵清远公。初，高祖遣荥阳毛喜从安城王须诣江陵，梁世祖以喜为侍郎，没于长安，与昌俱还。引进和亲之策，尚乃使侍中周弘正通好于周。夏四月丁亥，立皇子伯信为衡阳王，奉献王嗣。周世宗明敏有识量，晋公户惮之，使善部中大夫李安置毒于唐堆而禁之，帝颇绝之。庚子，大建，口授遗诏五百余言，且曰：朕子年幼，未堪当国，鲁公朕之戒弟，宽仁大度，海内共闻，能弘我周家，必此子也。辛丑，卒。鲁公又有气质，特为世宗所亲爱，朝廷大事多与之参议，性深沉，有远识，非因故问，终不折言。世宗每叹曰：夫人不言，言必有重。壬寅，鲁公即皇帝位，大赦。五月壬子，其以开府仪同三司刘鸿辉为尚书右仆射。侯安都父文翰为始兴内史，卒官。上迎其母还健康，母故求停乡里。乙卯，未至东衡州，以安都从弟小为刺史。安都子密才九岁，上以为始兴内史，并令在乡侍养。六月壬辰，诏葬梁元帝于江宁，车骑礼章，西用两典。其人收永安上党二王遗骨葬之，敕上党王妃李氏还帝。冯文洛尚以故意修饰一之，妃盛列左右，李文洛于阶下，属之曰：遭难流离，以致大辱，志操寡薄，不能自尽，幸蒙恩诏，得反藩为，汝何恶奴，犹欲见吾？杖之一百，血流洒地。秋七月丙辰，封皇子伯山为鄱阳王。其丞相言以王熙如缓，恐不允武将之意，每夜再入，昼则不与语，常尽息密室，谓曰：彼王侯诸贵，每见敦破，言我为天不祥，恐当或有变起，吾欲以法绳之，何如？熙曰：朝廷避者疏远亲戚，殿下仓促所行，非负人臣之事，芒刺在背，上下相宜， 何由可久？殿下谦退，比康神气，实恐为上玄之意，坠先帝之机。晏曰：卿何敢发此言？许至卿于法。奚曰：天时人事，皆无一谋，是以敢冒犯府乐，亦亦神明所赞耳。晏曰：整难匡时，方似圣哲，吾何敢私议，幸勿多言。丞相从事中郎陆杳将出使，握西首，使之劝进。西以咬言告晏，晏曰：若内外鲜有此意，赵彦深朝夕左右，何故出无一言？昔乃以事细密问彦深，彦深曰：我必亦经此生论，每遇臣闻，则口尽心计，地计发端，无意当昧死以披肝胆，引共劝言。演遂言于太皇太后。赵道德曰：项王不孝周公辅成王，而欲骨肉相夺，不为后世为之篡也。太皇太后曰：道德之言是也。未及，演又起云：天下人心未定，恐焉乎变生，许早定名位。太皇太后乃从之。八月壬午，太皇太后下令废其主为济南王，出居别宫，以常山王衍入纂大统，且戒之曰：勿令济南有他也。肃宗即皇帝位于晋阳，大赦，改元皇建。太皇太后还称皇太后，皇太后称文宣皇后，公曰昭信。已有赵少封功臣，礼赐其老，严访直言，褒赏死士，追赠明德。帝位王熙曰：卿何谓自同外客，略不可见。自今假非徕私，但有所怀，以随作一叠，后少戏即静尽也。因敕与尚书杨修之、鸿胪卿崔杰等三人，每日执务罢，并入东廊，共举录历代礼乐、职官及田氏征税，或不便于时而相承施用，或自古为例而于今废坠，或道德高峻久在沉沦，或巧言炫俗要挟害政者，悉令详思，以见条奏。朝不己欲时，必景听还。第十度沉敏，少居台阁，明习历事，即位犹自勤力，大阁贤祖之弊，时人服其名而讥其戏，常问舍人裴泽，在外议论得失，则率耳对曰：陛下聪明治功，自可远谋古稀，而有识之士闲言伤戏，帝王之度颇为未弘。帝笑曰：诚如卿言，朕出临万机，虑不周兮，故至尔耳。此事安可久行，恐后又嫌疏漏，则由是被宠遇。库狄显安侍坐，帝曰：显安，我孤之子， 今叙家人之礼，除君臣之敬，可言我之不待。显安曰：陛下多妄言。帝曰：何故？对曰：陛下昔见文宣以马鞭踏人，常以为非，今自行之，非妄言也。帝握其手谢之，又使直言，对曰：陛下太细，天子乃更似吏。帝曰：朕甚知之，然无法日久，将整之以至无为耳。又问王熙，熙曰：显安言是也。显安，干之子也。群臣进言，帝皆从容受纳。幸至孝，太后不遇，帝行不能正履，容色扁翠，衣带不解，待将四旬。太后即小增，即寝卧阁外，食饮药物皆手亲之。太后常心痛不自堪，帝立侍为前，以爪掐掌代痛，血流出袖。有爱诸帝，无君臣之隔。戊子，以长广王湛为右丞相，平阳王燕为太傅，彭城王游为大司马。周军司马贺若敦率众一万掩至武陵，五州刺史吴明彻不能拒，引军还巴陵。江陵之县也，八乡之地皆入于周，周使良人守之。太尉侯恬等将兵逼襄州，贺若敦将部骑救之，乘胜深入，军于襄川。九月乙卯，周将独孤胜将水军与敦俱进。辛酉，遣仪同三司徐度将兵会侯恬于巴丘，会秋水泛溢，胜敦粮源断绝，分军超略，以供资费。敦恐恬知其粮少，乃于营内多为土具，付之以米，找旁村人杨友访问，随即遣之。恬闻之，粮以为食。敦又增修营垒，造庐舍为久留之计，香罗之间遂废农业，恬等无如之何。先是土人弃城轻船，载米粟积压以饷恬军，敦患之，乃委为土人装船，伏甲士于中。恬军人望见，为饷船之志，逆来争取。敦甲士出而擒之。又敦军硕有叛人乘马投恬者，敦乃别取一马，率以驱船，令船中逆以鞭鞭之，如是者再三，马未船不上，然后伏兵于江岸，使人乘未船马以招恬军，诈云投腹。恬遣兵迎接，竟来牵马，马既未船不上，伏兵发，尽杀之。此后时有溃饷及亡饷者，恬犹未之诈，并拒击之。冬十月癸巳，恬袭破独孤胜于阳邺州，胜收兵登岸，筑城自保。丁酉，召司空侯安都 率众会殿南讨。十一月辛亥，其主立妃元氏为皇后，世子百年为太子。百年时才五岁。其主征前开府长史卢叔虎为中庶子，叔虎柔之从叔也。帝问食物于叔虎，叔虎请伐周，曰：“我强彼弱，我富彼贫，其势相悬。然干戈不息，未能并吞者，此失于不用强富也。轻兵野战，胜负难避，是胡骑之法，非万全之术也。一立重镇于平阳，与彼蒲州相对，深沟高垒，运粮机甲，彼闭关不出，则少蚕食其河东之地，日使穷促。若彼出兵，非十万以上，不足为我敌，所损粮食咸出关中。我军士年别一代，古时丰饶，彼来求战，我则不应。彼若退去，我成其弊。自长安以西，民疏城远，敌兵来往，十字艰难，与我相持，农业且废，不过三年，彼自破矣。”帝深善之。其主自将及库莫西至天池，库莫西出长城北遁，其主分兵追击，获牛羊七万而还。十二月乙未，诏：自今孟春弃于下手，大辟是以款者，且宜深庭。己亥，周巴陵城主尉迟献祥，遣巴陵刺史侯安鼎守之。庚子，独孤胜将于众自阳邺州前遁。丙午，其主还晋阳。其主斩人于前，问王熙曰：“世人应死否？”熙曰：“应死，但恨死不得其弟耳。臣闻行人于世，与众弃之，殿庭非行路之所。”帝改容谢曰：“自今当为王公改之。”帝欲以熙为侍郎，苦辞不受，或劝熙勿自书。熙曰：“我少年以来，阅要人多矣，得志少时，显不颠覆，且无性时舒缓，不堪时务，人主恩私，何有可保？万一披昌，求退无地，匪不好做要官，但思之烂熟耳。”初，齐显祖之末，古敌永贵。济南王即位，尚书左丞苏贞之建议修石鳖等屯，自是淮南军防足食。肃宗即位，平州刺史基业建议开都抗碑至屯田，遂收稻粟数十万担，北境州善。又于河内至淮邑等屯，以给河南之费，由是烧纸转书之劳。二年春正月戊申，周改元保定，以大冢宰护为都督中外诸军事，领五府总于天官，事无巨细，皆先断后闻。庚戌，大赦。周主祀元丘。辛亥， 其主祀元丘，人子帝于太庙。周主祀方丘，贾寅祀感生帝于南郊，乙卯祭太社。其主使王林出合肥，赵牧仓储，更图进取。河州刺史裴景辉，林兄民之婿也，请以私属为向导。其主使林与邢台左丞卢潜将兵赴之，林沉吟不绝，景辉恐事泄，挺身奔齐。其主以林为骠骑大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扬州刺史，镇寿阳。己巳，周主享太庙，颁太祖所述六官之法。辛未，周襄州城主因亮降，襄州平。侯倩与贺若敦相持日久，倩不能治，乃借船送敦等渡江，敦虑其诈，不许，报云：襄州我弟，唯尔亲逼，必须我归，可去我百里之外。舔流船江岸，引兵去之。敦乃自拔北归，军士病死者十五六。武陵、天门、南平、益阳、河东、宜都郡、西平。进宫户以敦失地无功，除名为民。二月甲午，周主朝日于东郊。周人以小司徒为孝宽，常立勋于玉璧，乃至勋周于玉璧，以孝宽为刺史。孝宽有恩信，善用间谍，或其人受孝宽金货，遥通书书，故其之动静，周人皆先知之。有主帅许盆以所述城降齐，孝宽遣谍取之，俄斩首而还。离石以南，生胡硕为超略，而居于其境，不可诸讨。孝宽欲筑城于险要以制之，乃发河西一徒十万，甲士百人，遣开府仪同三司姚岳兼助之。岳以兵少，拒不敢前。孝宽曰：既此城十日可避。城距晋州四百余里，吾一日创守，二日敌境使之，设使晋州征兵，三日方及，谋议之间自积二日。既其军行二日不到，我之城隍足得半矣。乃令助之。其人果至境上，已有大军停留不进。其夜，孝宽使汾水以南傍界山、济山诸村纵火，其人以为军营，收兵自固。月卒城而还。三月乙卯，太尉零陵壮肃公侯倩卒。丙寅，周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，率遂一月而役。夏四月丙子朔，日有食之。周以少傅尉迟纲为大司空。丙午，周封闽弟子康为济国公，皇子云为鲁公。云李后之子也。六月已有，周使御正殷伯亥来聘。 秋七月，周更筑前，文曰不全，一当五，与五诸并行。即有周追封黄伯父号为少国公，以晋公户之子惠为嗣。号帝连为杞国公，以张武公导之子亮为嗣。连帝洛生为举国公，以户之子智为嗣。追封太祖之子武义公镇为宋公，以世宗之子石为嗣。其主之诸阳燕也，许以长广王湛为太帝，继而立太子百年，湛心不平。帝在晋阳，湛居守于邺。散骑常侍高元海，高祖之从孙也，留典机密。帝以领军代人库迪福连为幽州刺史，胡律光之弟献为领军，以分战权。战留福连，不听献世事。先是济南闽道王常在邺，望气者言邺中有天子气，平秦王归燕恐济南复立，为己不利，劝帝除之。帝乃使归燕至邺，征济南王如晋阳。湛内不自安，问计于高元海。元海曰：皇太后万福，至尊孝有异常，殿下不须议虑。湛曰：此岂我推诚之意也？元海起还省，一夜思之。湛即留元海于后堂。元海达旦不眠，为绕床徐步。夜漏未尽，湛俱出，曰：神算如何？元海曰：有三策，恐不堪用耳，请殿下如梁孝王故事，从数计入晋阳，先见太后求哀，后见主上，请去兵权，以死为献，不甘朝政，必保泰山之安，此上策也。不然，当据表云，威权太盛，恐取谤众口，请清齐二州刺史，沉静自居，必不招误议，此中策也。更问下策，曰：发言即恐足诛，故逼之。元海曰：济南是敌，主上假太后令而夺之，今及文武是以争济南之赤，执胡律丰乐斩高归燕，尊立济南，号令天下，以顺讨逆，此万事一时也。湛大悦，然性怯，狐疑未能用，使术士郑道谦等补之，皆曰：不利举事，静则吉。有林律令潘子密小詹后，前谓湛曰：公车当宴驾，殿下为天下主。湛居之于内以候之。又令巫袭补之，多云：不须举兵，自有大庆。湛乃奉诏，领数百骑送济南王至晋阳。九月，帝使人镇之，济南王不从，乃扼杀之。帝寻亦悔之。冬十月甲戌朔，日有食之。丙子， 其以彭城王游为太保，长乐王玉灿为太尉。其肃宗出田，有兔惊马，坠地绝泪。娄太后事急，问济南所在者三，其主不对。太后怒曰：“杀之也，不用无言，死其已矣。”遂去不顾。十一月甲辰，诏以四子充邈，可遣尚书右仆射赵郡王睿谕旨，征长广王湛，统资大宝。又与湛书曰：“百年无罪，如可以乐处治之，勿效前人也。”是日卒于晋阳宫。临终言恨不见太后山陵。言之推论曰：孝昭天性至孝而不知忌讳，乃至于此，良由不学之所为也。赵郡王睿先使黄门侍郎王松年持至夜，宣肃宗遗命。湛由疑其诈，使所亲先议病所，发而视之。使者复命，湛喜持赴晋阳，使河南王孝愚先入宫，改易晋位。癸丑，世祖即皇帝位于南宫，大赦，改元泰宁。周人许归安城王须，使司会上士杜杲来聘。上月，即遣使报之，并录以黔中地及鲁山郡。其以彭城王游为太师，录尚书事。平秦王归燕为太傅，玉灿为太保，平阳王燕为太宰，柏林王纪为太尉，段韶为大司马，丰州刺史娄睿为司空，赵郡王睿为尚书令，任城王阶为尚书左仆射，滨州刺史胡律光为右仆射。娄睿昭之兄子也。立太子百年为乐陵王。丁巳，周主田于祁阳。十二月壬午，还长安。太子中庶子余姚余立，御史中丞孔奂，以国用不足，奏立主海盐赋及榷菇之科，诏从之。初，高祖以帝女封安公主，弃刘义之子真臣，征义为南徐州刺史。义迁延不就，帝即位，复以义为晋州刺史，领东阳太守。义屡遣其长史王思入朝，思每言朝廷虚弱，义信之，虽外事臣节，横怀两端，与王林自鄱阳信安岭前通使往来。临败，上前左卫将军沈克代义，使以兵袭之。义出军下淮以拒克，克与战而败，退还钱塘。义复上表训谢，使众军方士相迎，乃将诏书未遇，且羁縻之。一支朝廷终将讨己，乃以兵戍下淮及建德以备江路。丙午，诏司空南徐州刺史侯安都讨之。三年春正月乙亥，其主至夜， 新寺寺南郊。壬午，享太庙。丙戌，立妃胡氏为皇后，子伟为皇太子。后为兖州刺史安定胡延之之女也。戊子，其大赦。己亥，以平邑王润为尚书左仆射。周梁景公贺兰祥族。人吟，周人凿河渠于蒲州，龙首渠于同州。丁未，周以安城王须为柱国大将军，遣杜杲送之南归。辛亥，上祀南郊，以胡公配天。二月辛酉，祀北郊。闰月丁未，其以太宰平阳王燕为青州刺史，太傅平秦王归燕为太宰，冀州刺史。归燕为肃宗所后，世世骄盈，灵武贵戚。世祖即位，世宗开府仪同三司高元海，御史中丞毕义云：黄门郎高前和硕言其短，且云归燕威权镇主，必为祸乱。帝亦寻其反复之计，见计之，赐归燕还家，诏未收于帝前，作诏草，除归燕冀州，使前和善写。昼日，仍斥门司不听归燕，折入宫。时归燕纵酒为乐，惊宿不知。至明欲参，至门知之，大惊而退。即通明谢，敕令早发，别赐钱帛等物甚厚。又敕都将悉送至青阳宫，拜辞而退，莫敢逾语。唯赵郡王睿与之久语，实无闻者。帝之为长广王也。清都何世开以善握槊弹琵琶有宠，辟为开府行参军。及其位，累迁几世黄门侍郎。高元海、毕义云、高前和皆及之，将言其事。世开乃奏元海等交结朋党，欲善微服。前和由是背书，义云纳禄于世开，得为兖州刺史。帝征江州刺史周迪出镇彭城，又征其子入朝。迪资居固望，并不至。其余南江酋帅、司属令长多不受诏，朝廷未暇制讨，但羁縻之。豫章太守周夫独先入朝，进号安西将军，即鼓吹一部，赐以女妓金帛，令还豫章。敌以夫素出己下，身不平之，乃因与刘义相结，遣其弟方兴袭夫，夫与战破之，又遣其兄子伏甲传中，诈为古人，欲袭彭城，未发，事绝。浔阳太守兼江州市晋陵化角遣兵逆击之，晋获其船帐。上以闽州刺史陈宝应之父为光禄大夫，子女皆受封爵，命宗正编入蜀籍，而宝应以刘义女为妻，因与义和。 余立帝祭刘裕敏中，立司之成疾，上未立征之，保应刘不遣。既常从容，逢以逆顺，保应辄引他语以乱之。保应常使人读汉书，卧而听之，至蒯通说韩信曰：“相君之辈，贵不可言。”决然起坐，曰：“可谓志士。”既曰：“通一说杀三士，何足称志？岂若班彪亡命，实所归乎？”既知宝应不可见，恐祸及己，乃着居士服，举东山寺，扬称足疾。宝应使人烧起屋，既安卧不动。亲近将服之初，既曰：“吾命有所悬，必将安往。”纵火者自救之。乙卯，其以任城王阶为司徒。其扬州刺史邢台王林朔欲南侵，尚书卢潜以为时事未可，尚遣遗书寿阳，欲与其和亲。潜以其书奏齐朝，仍尚其请且息兵。其主许之，遣散骑常侍崔瞻来聘，且归南康闵王谭朗之丧。临于是与前有隙，更相表列。其主征临复业，以前为扬州刺史，领邢台尚书。瞻，灵之子也。梁末丧乱，铁钱不行，民间私用额眼钱，甲子改铸五铢钱，以当额眼之时。后梁主安于简素，不好酒色，虽多猜忌，而辅将士有恩，以封疆贬隘，易居残毁，干戈日用，郁郁不得志，居发背而卒，葬平陵，谥曰宣皇帝，庙号中宗。太子窥即皇帝位，改元天宝，尊恭太后为太皇太后，王后曰皇太后，母曹贵嫔为皇太妃。二月丙子，安成王须指建康，诏以为中书监、中尉将军。上谓杜稿曰：“家弟金蒙李潜，使周朝之会，然鲁山不反，亦恐未能及此。”稿对曰：“安成长安以布衣耳，而臣之借地也，其价岂止一成而已哉？本朝敦睦九族，庶几其物，上尊太祖遗旨，下思既好之意，是以遣之难归。今乃云以寻常之土，以骨肉之亲，非使臣之所敢闻也。”上甚惭，曰：“前言戏之耳，待稿之礼有加焉。”须非柳氏及子叔宝犹在穰城，赏父遣毛喜如州请之，州人皆归之。丁丑，以安右将军吴明彻为江州刺史，都高州刺史黄法渠、豫章太守周夫共讨周迪。甲申，大赦。刘毅使为台军，必自钱塘上，继而侯安都 不由诸暨出永康，亦大惊，奔桃之岭，于岩口数栅以拒之。安都为流矢所中，血流至踝。成于指挥，容止不变，因其山势择而为宴。会老水涨满，安都引船入宴，起楼建与义成等，发拍碎其楼叠，亦与其子忠臣脱身奔晋安，以臣保应。安都掳其妻及余子，尽收铠杖而还。一党向文正据新安，上以真义将军程文纪为新安太守，率精甲300亲往攻之。文正战败，遂降。文纪凌显之子也。夏四月辛丑，其五名楼太后卒，其主不改服，飞袍如故。未及登三台，置酒作乐，宫女尽白袍，帝投诸台下。散骑常侍何世开请止乐，帝怒，抓之。以四其遣使来聘。其青州上言河水清，其主遣使祭之，改元河清。先是周之君臣守封爵者，皆为己租赋贵害，使召柱国等贵臣议户，听祭时他献。五月庚午，周大赦。己丑，其以右仆射胡律光为尚书令。壬辰，周以柱国杨忠为大司空。六月己亥，以柱国蜀国公尉迟迥为大司马。九七月己丑，纳太子妃王氏。今子光禄大夫周之女也。其平秦王归燕至冀州，内不自安，欲待其主如晋阳，乘虚入夜。其郎中令吕思礼告之，召大司马殷韶、司空娄瑞讨之。归燕于南境至思邑，闻大军将至，即必城据守。长史宇文仲鸾等不从，皆杀之。归燕自称大丞相，有众四万。其主以都官尚书封子惠，冀州人，祖父视为本州刺史，得人心，使圣传至信都，寻城，欲以祸福。利民降者相继，城中动静，小大皆知之。归燕登城大呼云：孝昭皇帝出崩，六军百万悉在臣手，投身相业，奉迎陛下。当时不反，今日其反耶？正恨高原海必一云高秦河，狂祸圣上，即济忠良，但为杀死三人及临城自刎，继而城破，单骑北走，至交金获之，所送业。以为再以路车衔木面覆。刘陶之临之以刃，击鼓随之，并其子孙15人皆弃世。命封子惠行冀州事。其主之归燕前赠清河王乐，以归燕家良剑百口赐乐家，赠乐太师。 丁酉，以段韶为太傅，娄瑞为司徒，平阳王燕为太宰，胡律光为司空，赵郡王瑞为尚书令，河间王孝婉为左仆射。癸亥，其主如晋阳，上遣使聘其。九月戊辰朔，日有食之。以侍中都官尚书道仲举为尚书右仆射，丹阳尹。仲举，盖之弟子也。吴明彻至临川攻周迪，不能克。丁亥，召安城王须代之。冬十月戊戌，诏以军旅废广，百姓空虚，凡公剩余饮食衣服及宫中调度，悉从简削，至于百司以一司省约。十一月丁卯，周以赵国公昭为益州总管。丁丑，其遣兼散骑常侍封孝衍来聘。十二月丙辰，其主还业。其主逼通昭信李后，曰：“若不从我，我杀尔儿。”后惧，从之。继而有身，太原王少德至阁，不得见，运曰：“儿岂不知也？子腹大，故不见儿。”后大惭，由是生女不举。帝横刀构曰：“杀我女，我何得不杀尔儿？”对后以刀还，助杀少德，后大哭。帝欲怒，裸后乱抓之，后嚎天不已。帝命常以绢囊，流血淋露，投诸渠水，良久乃苏。独车再送妙圣寺为尼。